法藏听老师介绍得很详细，而且见到老师说哪一个世界，就把哪一个世界变现出来给他看，这是最好的教学法。 所以四十八愿不是坐在家里打妄想说的，每个愿都有来由啊。 例如第一愿， 国无恶道。 法藏他看到 十方世界三恶道实在是太苦了， 就发了这个愿， 将来我这个世界没有三恶道。 三恶道的因是什么呢？ 而其缘又是什么呢？ 恶道是果报啊，如果把因与缘断掉，三恶道就没有了。 所以四十八愿每个愿都有来由啊。 善恶是讲身口意三业，善感善果， 恶有恶报， 众生造的因不同， 所以果报也不同。 十方世界好的则采取， 坏的则一律淘汰。 所以极乐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美好之大成而建造出来的。中国人说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法藏千亿岁听经是读书，看到一切诸佛世界等于是行万里路， 所以他的知识智慧是真诚的。 他有这样的学历与经历，他要选择自己的刹土， 而一切刹土各有复杂的因缘，善恶兼而有之。 唯独极乐世界乃是纯善之境，在此建立一个单纯的修学环境， 提供十方世界发大愿，希望一生了生死成佛道的众生来此修行啊。 读经至此，乃至 弥陀行愿是合情合理合法的行为。 台湾如果要把教育办好，教育必定不能离开传统， 而我们的传统是儒家、道家与佛家，这是学问的大根大本呐。 其次是历史，中国历史最完整，从司马迁做《史记》，每个朝代均有完整的历史留给后世。 而历史就是一部因果兴衰的教训， 这就是读万卷书，然后再行万里路，了解现前的整个世界大事，取人之长，舍人之短。阿弥陀佛就是以此种的方法来建立极乐世界。 而如果我们也是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国家，则国家必定兴盛啊。 精勤求索，功胜保持， 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于彼二十一俱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 明了通达，如一佛刹， 所设佛国超过于彼。 他认真的精勤学习，深入钻研，谨慎恭敬， 而修行发愿的时间用了五劫。 俱之是数字单位，也就是千万，以及二百一十亿。 而此系汇集本，是就五种原意本之原文，不敢更动一个字。 法藏把十方所有一切佛刹内的理事善恶因果都搞清楚了， 所以他所建立的极乐世界超过了上述的二十一俱之佛土啊。 既设受矣，复亦是自在王如来所，其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 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 佛言：善哉，今正是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 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 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 法藏比丘把极乐世界造好了，因为老师 在世教授四十二节， 同他讲经千亿岁，他修行五劫，老师尚未颁涅槃。 所以建好道场之后，要向老师报告，并请老师指导。 法藏就到世间自在王如来所， 齐手礼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 他对佛说： 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行。 庄严佛土是讲西方世界的依报，清净之行是正报。十方一切国土是众生共业所成， 而他所造的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一个人愿力成就的。 他的心量大，他说： 欢迎十方世界想修道的众生前来，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信愿行具足，生到西方就通通是菩萨了。 诸佛都有度生之愿，所以凡有欲修学净业者，一切如来都劝导他们生到西方净土。 而十方诸佛都在替阿弥陀佛招生啊。 凡夫与圣人心量不同， 凡夫的嫉妒心重，见到他人有成就，表面上赞叹， 而心里头则是一肚子的不高兴， 显示 我不如你呀， 心里好难过。 就是师生也不例外。 汉朝的大儒郑玄， 他的老师马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马融讲学，郑玄从学三年，马融全部的学士均为郑玄得到了， 而且他的成就超过了老师， 老师就心生嫉妒， 而表面上仍很客气。 马融讲学有一个嗜好，喜欢听歌，自己私人养有一个伎乐队，房子很大，用布幔隔开，一面讲学 一面听音乐， 许多学生往往就从布幔的缝隙间窥去。 而郑玄则是三年如一日，眼睛都不斜视一下啊。 老师虽然赞叹他， 而心中却是放不下。 三年学成，郑康成要回家，老师就率了学生送他到十里长亭，摆下了酒筵，就叫学生： 你们每人去敬郑玄三杯酒。 郑玄他一口气喝了300杯，老师的目的是要把他灌醉，派人在路上把他杀掉。但是没想到郑康成的酒量大，300杯酒下肚，仍然是面不改色， 而且辞别了老师与同学，都未曾施过小礼节。 郑康成知道老师的用意，他就向人表示说： 我要走那条大路回家。 而他就在半路上从小路逃掉了。果然老师所派的杀手没有能够将郑玄杀了。 而嫉妒心在佛门中也不例外啊。 六祖在黄梅得法，五祖马上把衣钵给他，并且叫他： 你赶快走啊。 六祖就在猎人队中躲了15年，嫉妒心障道非常的严重。 所以佛把慢仅列在三毒之后。 圣人则不然，老师不但不嫉妒， 而且非常的赞叹。 成人之美， 这句话谁都会说。世间法中鲍叔牙成就管仲是一个例子， 而佛法中印宗法师成就六祖也是一个例子。 人能够把自己忘了，为众生为国家，对自己的名利得失一点都没有牵挂，他才能够做得到啊。 那么众生学佛为什么难以成就呢？ 因为没有一个良好的修行处所。所以法藏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提供了九法界众生一个很好的修学环境，诸佛当然欢喜。 而法藏的成就就是诸佛如来自己的成就啊。 读经至此，不能不拓开心量。佛没有一丝毫的利己之心，他只是希望 众生离苦得乐。 在本经里，一切诸佛中，弥陀宏愿最为第一。 若是把弥陀大愿变为自己的大愿，就一定可以往生了。 所以偶益大师说， 能不能往生要看信愿之有无，至于品位的高下，则要看念佛功夫的深浅。 如果自己有个十愿八愿与阿弥陀佛的大愿相同，就决定往生。 而如果是愿愿相同，就是弥陀化身了。 殊胜的利益并不限于将来往生， 而现在就能够得到不思议的利益呀。 专心念佛，十方一切诸佛都护念你，那么一切菩萨与龙天护法如何看待你呢？诸佛看得清楚， 所以你的身体就叫最后身了呀。 世间自在王佛听法藏说完之后很欢喜，就对他说， 法藏，说出你的大愿来，使大家听了欢喜，得到大善力呀。 大善是指不退转，十方世界修行都是进进退退， 而西方不退。 大力是一生决定成佛。 那为什么一生即能成佛呢？ 第一是不退转， 第二是寿命长。 凡是往生的人到了西方，摄受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了自己的功德， 而阿弥陀佛也是一样，摄受了大众修学的功德变成他自己的功德。 西方世界是自他不二，知道此一事实，不要等待往生。今天我们即可摄受无量寿经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 那要如何摄受呢？ 要把佛的愿变成了自己的愿， 要把佛的行持变成了自己的生活行为。 最后一句， 满足无量大愿， 是指法藏的大愿，同时满足到西方去的人得到了大善力， 也满足了法藏力竭修行度化众生的宏愿呐。发大誓愿第六。 法藏博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 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吾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非软动之类， 所有一切众生以及焰魔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 悉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复更堕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 这是第一愿，国无恶道愿，以及第二愿，不堕恶趣愿。 这一品是净宗最著名的四十八愿。夏老居士当年汇集此章经文时，费了三个月的时间。 还有慧明法师与梅光熙居士两人的帮忙，才整理出来的。 如果与原意的五种本子合起来看，确实是汇集得很好。 而文字的整理可称是尽善尽美了。 在五种的原译本中，用四十八条者有两种， 用二十四条者也有两种， 用三十六条者有一种。所以古德说， 梵文的原本不止一种，证明了佛在世说法时曾经多次的宣说无量寿经，可见此经的重要性啊。 所以夏老居士汇集时以二十四为纲， 以48为目， 把五种本子的本来面目都能够保存住，这实在是难得呀。法藏菩萨对佛及当时的诸大弟子提出他修学的报告， 而他的态度言语都非常的谦虚恭敬。 他说， 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 这几句话是他全部大愿的总说。此经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的状况， 而全部的经典就是48愿的详细说明，没有一句与48愿相违背的呀。 思想见解、行法做法以及教化众生完全相辅相成，可以说是 佛佛道同。 他所居住的佛刹就是他的道场，他自己已经成就圆满的佛果，他的道场完全是帮助一切发愿想成佛的以及发愿普度众生的人。 所以他的道场要超越一切诸佛刹土的功德庄严呢。 佛在经典中开示过， 西方世界固然是很好，但是还有比西方世界更好的地方，而西方唯一能够超越其他世界的地方，第一是待业往生，第二是往生不退，第三是往生以后一生成佛，这些就是西方世界第一殊胜的地方。 十方世界都有阶级，唯独西方世界是平等的。 而生西方的方法太简单了，只要一心称念名号，十念必生啊。 西方世界没有恶道，阿弥陀佛感觉 三恶道的众生太苦了，而且也是修道的障碍啊。 十方诸佛刹土是佛与众生的善恶业所成的， 而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愿力所感，所以清净庄严啊。 凡是去西方者，阿弥陀佛都不问， 只要具足信愿行就可以了。 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苦西方都没有，凡夫的业若是没有消，可以待业往生。 虽然是待业，到了西方世界之后，因为没有恶缘，所以不起作用啊。 要知道恶业不要想，想一次等于是又造了一次，只有增长不会断掉。 所以过去所造的恶业事过境迁了了，就不要再去想了呀。 要把心集中起来，专想阿弥陀佛，这是善中之善，这就叫做消业障。念佛是最好的消业障的方法。 而随时随地一切时一切处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你的罪业就没有了。 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起， 除佛之外其余的九法界都是众生。 焰摩罗界 是指地狱，特别指出了三恶道罪障深重的众生，只要念佛也能往生， 而且不会再堕落三恶道了。 此三恶道在字面上讲是指三途， 而实际上连声闻、缘觉、全教菩萨都包括在内。 因为升到西方均是属于大菩萨，不会再退转了。法藏又说， 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 阿弥陀经说 他已经成佛十劫了， 可以证明他已满愿。 换句话说，这48愿都已经成为事实了。 我做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 32种大丈夫相，端正净洁，悉同一类。 若形貌差别，有豪丑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三愿，身悉金色愿。第四愿，32相愿，以及第五愿，身无差别愿。 所有众生，其中有等觉菩萨， 而十方世界也有修小圣者，以及人天、畜生、恶鬼。 阿弥陀佛是真金色身，凡是往生者与阿弥陀佛的相貌相同，同具32种大丈夫相。 而一切世界的众生因为果报的不相同，于是就产生了许许多多的烦恼啊。 果报好的容易心生傲慢， 差一点的则生自卑感， 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平衡， 于是也就发生了纠纷呐。 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自知无量劫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 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 这是第六愿宿命通愿，第七愿天眼通愿，以及第八愿天耳通愿。 一切世界的众生若是修不到相当的程度，就无法达到宿命、天眼、天耳等神通的境界。有些人有是他修得的， 而没有的是因为他有妄想执着而丧失了。 清净心起作用即是神通，神通有大小， 而且依清净心的程度而有差别啊。 到了西方，有阿弥陀佛的威神加持，自然就得到了各种的神通。 而真正的念佛人用一心无夹杂，一句佛号即将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了自己的功德了。 古德说， 心同阿弥陀佛的心，愿同阿弥陀佛的愿，行同阿弥陀佛的行，神通能力哪有不同阿弥陀佛的呢？ 阿罗汉的宿命通只能知道过去的500世， 若是生到西方，过去生生世世的家亲眷属生在哪一道通通都清楚，那么救度他们就太容易了呀。 洞视 是天眼通， 彻听 是他们说些什么都能听得到。佛不能度无缘之人， 只要有缘都是可以度的。 你把这个念佛法门传授于他，他的机缘到了，立刻就可以得度。十方是指空间， 过现位是指时间， 时空没有限制，无论大小的事情全部都能够知道。 因为清净心就像是一面镜子，通通都照进去了，所以无所不知啊。 下下品往生都有此能力。其他经典说， 八地菩萨才能达到这种不可思议的能力。 如果相信此法，把你一生的烦恼、忧虑、牵挂一齐放下，一心专念，念个3-5年必定会有成效的。 而且升到了西方，可能品位会很高呢。 我做佛时， 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通。 若不悉知，亦纳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九愿他心通愿。 十方世界的众生无量无边， 而我们起心动念，西方世界的人则是通通都晓得啊。 我们的心一动，他们看得到。 我们的言语他们听得到。 你想到西方，他们知道。 而你的言行若是不一致，他们也知道哦。 所以绝对不能自欺欺人。佛菩萨都围绕在我们的面前，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 若是能够常常的做如是观，我们的敬业就能够很快的成就了。 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于一念起，不能超过一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寻历，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愿神足通愿，以及第十一愿遍供诸佛愿。 神足， 神奇超越了常识，叫做神。 足是圆满。 除了前面所说的神通外，其余的都包括在这一条。通常讲的变化莫测都属于此。有了此种能力，才能够随众生的意念而帮助他人。 例如像是普门品中的随类化身， 遍供诸佛， 以现代化来讲就是 超越时空， 一念之间可以遍布到十方世界度众生，接引有缘的人。 而他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是化身去的，自己则仍是在讲堂里听讲啊。 菩萨度化众生有应身有化身， 而化身则有很多。 周邦道老居士在抗战前住在南京， 而他的住宅是旧式五进的院子。 有一天，一位出家人在院子中向周太太化缘，他说： 施主慈悲，我只化五经的香油。 当时周太太还没有信佛，所以并没有供养这位出家人。但是事后一想， 哎，大门没开呀，这位出家人是怎么进来的？实在是太奇怪了。 后来到台湾与李老师谈到此事，李老师说， 这位出家人可能是地藏菩萨的化身来度你们的。 周居士听了之后非常的后悔。西方世界每个人都有化身的能力，超越时空，能够知道过去和未来，这种能力我们每个人都有， 但是因为迷惑颠倒而不能证得啊。 古德说， 西方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去西方修行，要靠自己的力量，则需要很长远的时间方能够达到此种的效果， 而且是进进退退，不知道要受多少的挫折。 所以一切诸佛劝勉我们往生西方是有道理的呀。 我做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远离分别诸根极尽， 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 这是第十二愿定成正觉愿。 这个愿等于是阿弥陀佛给我们受记， 也就是阿弥陀佛开给我们的成佛保证书。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都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六根清净，一尘不染。 若不是弥陀本愿功德威神的加持，是很难办到的哟。 升到西方，阿弥陀佛保证， 你们都能够达到这个水准，从这个水准往上提升，决定成佛，并且决定证大涅槃呢。